谁辜负，我们是漂浮在中的一粟，有什么不能让步，这一路走来什么都不算数，如果没你的祝福，一步又一步在人生中过渡，谁会有谁的全部。这一路走来，总最怀念最初的坦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首歌叫做《这一路走来》，杨宗纬的沙哑太贴切爱情的沧桑。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一对娱乐圈的爱人，其实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他们的名字。那一年唱着现代爱情故事的帅气的像王子一样的张智霖，还有青春美丽的大眼睛的姑娘袁咏仪，他们相恋的过程其实也跟娱乐圈的很多夫妻相似，因戏生情。92年，袁咏仪接拍了电影《边城浪子》，男主角就是张智霖。2年之后，他们正式公开了恋爱的关系。当时有很多人并不看好，认为金童玉女的童话可能难以走到最后，所以他们结婚的时候也非常的低调。2001年的时候，在旅行时自己拿了结婚证，没有甜蜜的婚纱照，也没有豪华的婚宴。直到今年，在一档谈话节目当中，两人才在节目当中补拍了一张婚纱照。其实我觉得婚姻的几个瞬间当中，婚礼上的誓词有一句特别让人感动，那就是我会爱你到有一天死亡将我们分开。而在经历了20几年的长途伴侣之后，张智霖对于死亡也有着渗入爱情的告白。他说，其实谁先走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很开心。这是张智霖的一首爱的告白，叫做曾经不知你好。 能明白我只得一个我，有时曾想开口，言辞没法讲出感觉，在不知不觉结识孤单，暗中只等你经过。在世界自觉太渺小，都太俗气，有时寻找知己，凭缘分不可猜测我臂，有时无需生死，仍难避免经历别离，若真的可以有多么想豁出真心，凭感觉去认识你。曾经不知你好，曾经多么暴躁，从简单相处里如倾倒，而开始不知所措。曾经不知你好，曾经恐怕倾诉，我心底千句言字未说，但是你也会知道，是我想跟相依到老。在世界自觉太渺小，都太俗气，有时寻找知己，凭缘分不可猜测 我悲，有时无需生死，仍难避免经历别离。若真的可以，有多么想豁出真心，凭感觉去认识你。曾经不知你好，曾经多么暴躁，从简单相处里如倾倒，而开始不知所措。曾经不知你好，曾经恐怕倾诉，我心底千句言辞未说，但是你也会知道，是我想跟你相依到老。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的，这是在娱乐圈当中夫妻档的甜蜜的爱情故事，那些最长情的陪伴。我记得在梁朝伟过50岁生日的时候，刘嘉玲曾经在他的微博上留下一句话，他说不言不语也可以温柔。自从梁朝伟和刘嘉玲开始恋爱，就不断的有人说他们可能是要分手，但是最终两人还是喜结连理。显然他们的爱情外人是看不懂的，其实看不懂也不奇怪，毕竟外人终究是外人。当你静下心来去品味刘嘉玲的这句不言不语也可以温柔，这很像是老夫老妻的感慨。爱不是拍戏，也不是作秀，更不是造型，其实就是在不言不语当中透出的这份真情，一天一点爱恋。 如果有一天世界也改变，当沧海都已成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烟？一天一点爱恋，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夜？一天一点爱恋，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一天一点爱恋， 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让我可以期待永远。 或许正是因为一天只有一点爱恋，这种绵长进行时的爱情才能走得更长久。偶像来了当中，在众女神当中，我发现女人们最爱的是青霞姐姐，男人们最爱的则是紫霞仙子。生活中的朱茵呢，她其实也是一个温暖而善良的姑娘。98年，她在自己家门口发现一只流浪狗，然后看见狗主人的寻狗启事之后，就把流浪狗送回去。开门发现对方竟然是黄贯中，两个人也因此相恋。99年，在黄贯中的专辑《不见不散》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太完美》，其实这首歌是黄贯中写给朱茵的，歌词中说：“你实在太完美，爱你我还有点自卑。”原来朱茵不只是我们心中的仙子。 爱上爱得起。

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生命。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晴。娱乐圈的爱情向来就像是电视剧，让你猜不到下一步的剧情会是什么。可是也有一些人，他们用十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时间告诉你，镁光灯下的爱情也能够如此的简单和长情。今天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听一听娱乐圈的夫妻档那些最长情的陪伴。在香港的娱乐圈，梁家辉是一个有口皆碑的模范丈夫。你也许已经在朋友圈里看到过梁太太的样子，可能也会惊叹两个人之间实在是相去甚远。据说梁太太在年轻的时候也是标准的美人坯子一个，但是后来因为疾病吃了激素而导致身材严重的走样。可是在弹丸之地的香港，每次狗仔队拍到梁家辉夫妻，他们都是十指紧扣，完全不在乎外界怎么看。梁家辉说，他一直记得在他最苦的日子，太太不离不弃，陪他在夜市摆摊。男人或许在时光的磨砺中越来越有味道，而女人却在油烟当中渐渐地变老。当一方功成名就，一方红颜老去的时候，梁家辉却说，他仍然会在睡着的时候去偷看太太，因为他觉得她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这首梁家辉的歌，配着他的故事听，再合适不过，得来不易。 怪我没有说仔细，感情的事有转机，这一切得来不易。不要等到失去了爱人的心，再多誓言想必没人相信。你的未来掌握在你自己手里，是非真假你如果分不清，不要犹豫，你千万别怀疑，成功的爱情必须认真去经营。不要等到伤痛了爱人的心，再来后悔想必已来不及，的贪图那一点点刺激。幸福爱情并非能靠运气，因 该把我好好的去珍惜这一切一切的来 不过人生的几秒，可是爱情却需要一辈子去完成。在复杂混乱的娱乐圈，爱情来得快也走得很快，所以有一些人他们本身的爱情故事或许要比他们演的电视剧还要精彩，也有一些人他们用几十年的时间告诉你，镁光灯下的爱情它也可以简单和长情。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娱乐圈里夫妻档的爱情故事，那些最长情的陪伴。1986年有一部电影叫做《痴心的我》，当导演喊张学友、罗美薇，你们站到一块，让我看看你们是否登对。于是张学友和罗美薇两个新人马上走出来站在了一起，导演又喊你们互相望一眼，他们抬头对望，两个人立刻满脸通红，接着又马上低头转身分开。罗美薇说，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们一定会在一起。1996年他们在伦敦秘密的结婚，他们一起走过了人生的低谷和辉煌。张学友有一句经典的话，他说，在我最潦倒的时候，我看到了罗美薇对我的真爱。也许只有经历过苦难的情感才知道，这一路上有你原来是如此幸福。 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是天意吧，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有让你离我而去。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身处娱乐圈最长情的陪伴。这算是一个等待的故事吧。当年罗家英暗恋，到后来是明恋汪明荃，他告白了很多次，但是都没有得到阿杰的回应。后来汪明荃患上了癌症，在生命垂危的时候，罗家英一直守在他的身边。当汪明荃好不容易痊愈，罗家英又被查出患上了癌症。他们相爱了21年，历经艰辛才终于进入到了婚姻的殿堂。这段故事也正应了汪明荃的那首歌，走过万水千山才发现什么是真情。走过万水千山才发现走过生命的极限的爱情是如此的珍贵和浪漫。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一对夫妻档，他们在香港演艺圈有一个有意思的绰号，叫做巧克力和牛奶的绝配。巧克力是刘青云，牛奶是郭蔼明。他们在横店拍戏的时候，郭蔼明每天要给刘青云发100条短信，这个数字好像是热恋中的人才会做到的事情，而这个数字其实就发生在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而刘青云也是到横店探班的最多的次数的家属。郭蔼明曾经说，虽然他们经常会在外面拍戏，但是两个人对于家庭的观念非常的深，所以他们从来不同时在外接戏，因为他们认为 家里总该有一个人。金马影帝刘青云搭配91年的香港港姐的冠军郭蔼民，92年他们俩正是因为在那部 TVB 的大剧《大时代》当中扮演搭档而结识。还记得这部剧的主题曲吗？谭咏麟的演绎，《我的生命，我的爱》。 将来骤眼望几许悲几许得失，逝去不再，而我更要你每分支持与真爱。天望透了千秋世代，就算是谁渐老也下台，爱与希望又偏偏不惜万载，留向每一点生命更可爱。走不开且跑不低，让我主宰，唯有是你的生命，你的爱。望透了千秋世代，就算是谁渐老也下台，又偏偏不惜万载，留向每一点生命更可爱，我更要你每分支持与真爱。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北京时间11点整。